这是万芳演唱的《猜心》。男人和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女生显得要更加有猜忌心一点啊，会让男人觉得浑身不舒服，哪里那么多为什么，哪里那么多我爱不爱你。可是女生呢，习惯用听的来证明，用语言来索取，而男人常常用视觉。所以女人的美要让男人看见，而男人的爱要让女人听见。 黑暗中你点了一根烟，用来打发无聊的想念。你说你喜欢站在最高点，狠狠将烟头弹到半空里面。烟头坠落地面，溅起了花火，一点一点。就在那一刻，闪亮你的镜前，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十年以后，我们再重逢那一天，你是否有改变？是否依然喜欢看花火溅起的那一刻最动人的场面？你说在消失不见，转眼间烟头坠落地面，溅起了花火，一点一点。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十年以后，我们在重逢那一天，你是否有改变？是否 看到一些非常短的文字和小说啊，微小说，我看过最短的是《讨厌》，然后《神略号》。

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 爱上他们的吟唱， 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唱的歌曲《被动》，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也是以青春美少女的形象步入演艺圈的啊。虽然现在已经四字头了啊，容貌部分一定会有一些转变的，皮肤肯定也没有当初那么好了。可是，岁月也会带给他像是雅致啊、从容啊、淡定啊、优雅这样的一些气质加分啊。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些是无法逃避的，像是命运，有一些是无法更改的，像是情缘，有一些是难以磨灭的，像是相貌。所以呢，与其被动的承受，不如勇敢的面对啊，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拥抱，去迎接，去等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 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it go 我的心却火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错，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错，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错，滴滴答的不休。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巨星演唱的《忘了时间的钟》，他和林志颖啊、徐若瑄都是逆生长了，这么多年岁月沧桑都不曾改变他们的容颜，让我们女生好生嫉妒，好生羡慕哈、啊。我想呢，一方面他们的肌肤啊，与生俱来啊，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心态啊，一定都很好。我想呢，长什么样的脸啊，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说明了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态和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张清芳姐姐《只是个孩子》。

想把来自星星的你留下。当时间被淹没，我还记得，当你坚定地说着爱我。笑着远远看我，才是最深的难过。 一个人不管有多好，首先他应该是你的才有意义。爱情到最后不是比谁更出色，而是看谁最后能够留在你身边。所以最好的那一个不是来自星星的你，而是来自身边的他。所谓一辈子，就是死心塌地地陪着他。最好的爱情没有天荒没有地老，只是想在一起，仅此而已。 Baby， 如果你的天有些灰，有一天你发现人群已走远， And don't cry， 你看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山谷里小溪在流动， So don't cry And don't cry。 商不够的表现。就是明明你可以好好的说话，可是你非要用很傻的一种方式，很执拗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所以你看得不偿失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ew you. She tied you to a kitchen chair. She broke your throne.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 Hallelujah. I know this room, I've walked this floor. I used 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ou. I've seen your flag on the marble arch.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ne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Time you let me know what's real and going on below, but now you never show it to me, do you? And remember when I moved in you, the holy dark was moving too, and every breath we drew wa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Someone who outdrew you. And it's not a cry you can hear at night. It's not somebody who's seen the light.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推我们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幸运草。